贾伦。下边啊，咱们就来接着听一段贾伦连春建合作表演的相声《春播》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他这一说呀，大家不敢鼓掌了。 好了，那长院谁看呢？ 就一条狗还上着班呢。 按理说呀，应该给你打两瓶酒。这个大葫芦 好，这孩子还真给算上来了。 您说这样的孩子可爱不可爱？ 可爱啊， 聪明